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披床咧，同埋鲍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啊，呢几日咧，成个周末咧，吓全世界咧都超级震撼，因为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系进入咧系美国嘅紧急状态，向全世界咧超过60个国家咧一视同仁，大举增幅关税，就最低嘅入场费咧就系10%，有啲咧系20%。有啲係34%，有啲咧，例如話嚇柬埔寨啲弱小國家咧係47%，咁成個關税嘅戰略咧，相信到而家各位都好清楚啦，就係咧主要就係針對中國咧，同埋針對中國好多咧叫二次出口或者白手套嘅國家咧，將嗰啲廠咧，你唔好以為啊，我封咗你 Made in China， 用關税嗰度懟冧你咧，你就走去柬埔寨、越南啊、印尼設廠啊，連嗰啲咧都俾你累埋咧。譬如越南今次大禍啦，佢個經濟咧 GDP 咧係70%咧係靠出口帶動，呢個類似咧80年代初期啊，整個深圳嘅經濟特區。啊！裏邊出口帶動咧，好多都係中國啲廠咧，最近呢幾年搬過嚟。而家 Donald Trump 咧嗰度指一指，嗰處咧搞到34%，柬埔寨47%，所以越南咧即刻咧係跪低。喺金錢巨大嘅現實利益面前咧，你睇越南就算共黨政府咧，都唔會諗以前嗰啲咩中越南戰爭啊，嚇美軍點樣殘殺我哋啲同胞啊，嚇家仇國恨啊，呢啲婆婆媽媽老土嘢，人哋即刻啊越南總書記、越共總書記杜林就同 Donald Trump 講：我將美國嘅入口嘅關税降到零，係咪好嘢？精仔叻仔嗱，咁今次咧 ，Donald Trump 咧啊，呢个超级大恶人系嘛，向全世界宣战咧，系当然非常之震撼啦。咁啊喺美国咧，个股市咧砰砰声跌啦，系嘛，就第一日咧都已经跌咗成1500，跟住咧陆续有来啦。咁啊好明显咧就正如我哋一早所讲，其实好多世界经济专家都话，你 Donald Trump 咁样加关税咧，即时嗰个效应咧就系美国啊嗰个通胀系会暴升啦。但系咧 ，Donald Trump 咧会有其他嘅一连串嘅措施啦。呢啲措施就系正如我哋呢几集啊，系好客观理性咁样分析到咧，就系 Donald Trump 嘅风险喺边度，佢成功嘅机会喺边度，点解佢胆薄胆吓，够胆咁样做，而且吓而家系非咁样做不可嗱，因为咧佢好简单，就系同你整个美国啊喺30年来搞呢个所谓嘅全球化。特别是招揽了中国走上来这个全球化的火车里面那个火车行列里面所造成对美国的巨大损害由经济、政治和文化它跟你呢是大戒毒而已即是现在整个美国它怼入去小榄那个戒毒所一戒毒呢包括炒人裁员包括扫这个教育部里面的那种极左意识形态包括加关税佢講咗俾你聽，係會一個調整期。當你毒癮極深嘅一個咧，癮君子或者癮小人，一下搶咗你嗰啲海洛因同可卡因，唔俾你食嘅時候，你全部都口水鼻涕一齊流喺個地下嗰度咧，碌嚟碌去，你梗係痛苦啦，係咪啊？因為咧，你食咗呢味嘢，你覺得永遠都手到拿來，有得免費提供啊嘛！而家 Donald Trump 搶咗你嗰只毒品，可卡因、海洛因、揈頭丸，全部俾你食，要你咧腳踏實地，從頭做人，重新投入社會，包括要美國年輕人進入工廠。嗱，我哋上兩集都講過，叫年輕人而家躺平咗進入工廠，到底行唔行得通？啊，最重要嘅就係你美國國內民主黨啊，同埋咧西方國家裏邊咧慣有嘅工會運動。大家睇下最近呢几张相，英国咧就系工会啊，啊嗰个咧结构性啊嗰个对于生产力最大嘅破坏嘅国家，你睇下最近伯明翰 （Birmingham） 垃圾嗰啲工倒垃圾工会咧系罢工，搞到咧全条街咧嗰啲垃圾咧系堆积，仲养老鼠。嗱有图片见到嗰啲老鼠咧系猫咁大只。嗱呢个英国嘅新闻界就唔会报喜不报忧嘅，爆晒出嚟。嗱，呢啲就是工会和社会主义左派的思想喺里边，系造成对西方民生的巨大伤害。 好简单啫。对于呢啲垃圾啊嘅风潮，对于美英国工会有冇办法对付咧？其实有噶，有系咩？就 think outside the box， 就你要有一种颠覆性嘅思维，就好似 Donald Trump 咁，你唔可以咧，好似以前咁咧旧有嘅嗰种旧思想。所以 Donald Trump 而家行紧系个咩咧？是一个大革命，但不是文化大革命，是经济政治大革命。如果你见过1990年苏共解体之前戈巴卓夫所行的叫 Perestroika 和 Glasnost， 一个就是改革，一个就是透明。他现在是做紧戈巴卓夫1990年针对苏联那些制度化的停滞和生产力的落后的一个伟大的改革行动。当然成功定系失败咧，我哋而家未尽容易未知。之但系咧，我哋觉得而家你回顾戈巴卓夫系一个好勇敢嘅人，佢系摧毁咗一个咧苏联啊70年食大锅饭，同埋咧以为食落去可以到咗幸福共产主义天堂嘅神话。而家 Donald Trump 所做紧嘅一样系摧毁紧一个由克林顿开始，奥巴马。这个民主党和整个西方的左翼所建构的一个神话，就是 靠印银纸和靠 Make in China 的廉价货品，靠将生产力全部是射晒出去外面，就可以令到你美国永远强大。 Donald Trump 的看数就说不得，现在你的国际35万亿的美金，这条数一定要搞定，如果不是下去一定破产。所以其实 Donald Trump 在救紧这个国家，之但咧喺左交咧，喺內部咧，而家咧係密謀啦。整個週末咧，各個大城市開始有人遊行示威。遊行示威有幾大規模，我哋唔知。後邊有冇人派錢，一定有。嗱，呢個咧就係奧巴馬又出聲。啊，呢個何錦麗咧又出聲。嗱，你選佢啦，你選佢啦。我一早話俾你聽，呢條友癲嘅。咁而家就對於美國啊，嗰3亿人啊，这个国家嘅人嘅平均智商啊，一个重大嘅考验，就系而家佢监理戒毒。嗱，你要谂翻，如果 Donald Trump 佢要舒舒服服做美国总统，行翻以前嗰只音乐椅，一路开 party 开落去，好容易啫嘛。佢一样可以好似朱克伯格啊，其他贝索斯啲人咧继续搵钱，佢一样可以勾结索罗斯啊呢啲人，系嘛？喺嗰、那个。股票市场嗰度咧，系喺度揿机。佢而家可以咧喺度后边支持呢个比特币，自己玩埋一份，令到佢嘅家族啊喺佢卸任嘅时候变咗咧系全世界最有钱嘅人。点解佢唔敢做咧？点解佢要啊系舍正道而忽右，系要行一条咁艰难嘅道路咧？就呢就系美国嘅左交而家煽惑人心啊，系嘅一个咧佢冇办法解释嘅盲点。如果你话 Donald Trump 呢条行唔通，你而家你西方嗰条左交绝路会行得通咩？成个欧洲你睇下巴黎、伦敦、斯德哥尔摩伊斯兰化，百名汉街头垃圾堆积，温哥华系嘛大麻充斥，教育实行变性主义，出嚟嗰啲咁嘅荷里活工业制品唔人唔鬼，连奥运啊都被呢啲咁嘅左交嘅意识形态咧性别大错乱系荼毒到咧，你都唔会去睇。荷里活电影和奥运这些比赛你会不会看啊？现在左交肆虐控制的20年，你们会不会去看戏啊？你会不会听歌啊？那些音乐是什么垃圾啊？通街的大城市全部是 graffiti， 你喷到涂鸦，然后全部瞓街，这些这样的生活你听奥巴马和听哈里斯啊，你会继续过下去吗？是吧？现在 Donald Trump 就说不得，他行的是一条戈巴卓夫的改革之路。他的改革之路有些地方比戈巴卓夫更加困难，有些地方比起戈巴卓夫更加顺势，更加会顺手。这个我日后的这个风云高再跟各位的深入分析。另一个就是你看中国怎么应对，中国这些战狼的样子不衰得，一样说要加回美国货34%，还有很好笑啊，这个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啊，唔知系咪啊？习近平报复个 Donald Trump 啊，即拉呢个咧，佢一度话我唔可以冇咗佢身边嘅呢个亲密嘅经济顾问刘学啊，拉咗佢个仔，或者叫调查佢个仔叫刘天然，话刘天然咧喺2016年咧创立咗一间叫天一紫藤嘅投资公司，就担任做主席，系嘛？咁而家咧就查紧刘学个仔，点解查刘学个仔咧？因为刘学咧被指为一个亲美派啊嘛。 系嘛，系一个咧主张市场经济噶嘛，系嘛，喺第一任嘅时候咧，佢出马啊，你派佢好多次去白宫同 Donald Trump 倾噶嘛，吓倾完嗰个 deal 翻嚟咧，经阿老习咧又改三修四改啊嘛，而家呢个亲美嘅经济顾问个仔俾人喐，系咪就系报复嘅一部分咧？呢个咧我哋迟啲就会知噶啦，系咪啊，白生？ 系啊，今次咧嘅特朗普嘅地图炮式关税咧，即系引起好多争论啦。我哋先唔讨论咧啱定错先，我哋睇一啲客观嘅事实同埋历史。嗱，其实我哋宏观啲睇，我哋都提过啦。喺自从一次大战100年前左右之前咧，其实美国咧系一个好富庶嘅国家嚟嘅。如果根据翻数字，喺佢1880几年去到1913年咧。美國咧根本上咧係自給自足，同埋咧佢係一個工業生產咧係蒸蒸日上，漸漸取代咗工業革命嘅英國，成為最大嘅鋼鐵生產國、石油嘅生產國、石油嘅輸出國。咁佢係自從一次大戰參與呢個歐洲戰爭，加埋二次大戰之後咧，佢嘅國力咧就一方面當然係首屈一指啦，但另外一方面咧。佢係援助緊全世界嘅，因為經歷過兩次大戰之後咧，歐洲或者亞洲需要重建，包括馬歇爾計劃或者日本啊呢啲東南亞國家都需要重建，所以其實咧跟住落去咧嗰個世界咧就係美國不斷咧輸出緊佢哋嘅產能同埋佢哋嘅經濟，去令到全世界繁榮。嗱呢個我相信咧大家係冇得去拗嘅，你可以話呢個叫美國霸權，但事實上全世界是因為美國而繁榮嘅，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好啦，咁而家我跳一跳嚟講，其實 Donald Trump 只係要大家找數啫，要找數就係你哋享受咗一百年嘅繁榮同埋美式嘅生活嗰種享受，一直係好廉價地獲取。咁而家咧，只不過話翻俾你知，你哋需要咧付出翻應該嘅代價。嗱，呢個係佢背後嗰個哲學原則。虽然他没有这样说出来，但他意思是这样。另外其实有一些例子都可以值得商榷的，譬如说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对付萨达姆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当时的科威特就被占领的。科威特被占领之后呢，美国是派出军队就帮他光复，还有呢就击败了这个萨达姆，后来还毁灭了他的这个统治啦。但是呢，科威特原来对美国的关税呢是接近 100% 的。这种呢就是在 Donald Trump 的眼中叫恩将仇报。我出兵来去帮你去将这个伊拉克赶走，还有光复你的国家。竟然你之后呢是对我美国货是征收这么大的关税。这个例子其实也可以引申到去其他的包括日本啊、台湾啊。在 Donald Trump 的角度里面，我是保护你们的国家，我提供武器，我提供经济，甚至我是你最大的市场，包括台积电生产的晶片等等巴巴巴。所以其实现在他的角度就是觉得我要你们找数，或者是你们要填回以前欠美国那条数。这个是他的角度，无论你认同不认同好，因为这个是一百年来呢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当然你可以调转个画面去讲，就说喂，美国其实你是想统治全世界，你输出霸权，你想全世界人用美金结算，所以你要咁样做，或者甚至你不停喺度收割韭菜，或者你建立呢个美军基地，你系想统治全世界。你唔好讲到咧，而家你系好私恩惠咁样。嗱，呢个系一个硬币嘅一体两面，睇你点睇。咁但系 Donald Trump 而家佢话事，佢自己可以决定你全球嘅关税，而家佢就用一个咁嘅角度话俾大家知，你哋系时候要做翻一啲嘢啦，呢啲嘢究竟系多定系少啊？究竟系个 percentage 系高定系低？呢个唔系我哋可以话，系佢话事嘅，因为而家个市场系佢嘅，系咪啊？陶生， 系啊，你唔中意，你咪唔好同佢做生意咯。你唔中意，你咪唔好出口俾美国咯。好简单啫嘛，我一早都讲过啦，加你关税系道理，唔收你关税系人情。美国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歇尔计划。是一手辅助德国同埋呢是呢个日本。正如你话斋，喺呢个海湾战争打败呢个萨达姆，系由布殊嗰时呢系牵头。赢咗成个中东返嚟，你嗰啲咁嘅 BP 啊，英国油田啊，北欧啊，其他国家欧洲呢，你一样系可以得益。佢帮你打返个油田返嚟，然后同你创造咗成个90年代嘅经济繁荣。而家呢你成个欧洲包括系英国，包括系加拿大。 你已经变咗质，你里面咧有一只咧系共产同埋极左啊嘅病毒喺度蔓延，不但咧系渲染呢个仇美同埋反美，而且喺度咧腐蚀紧基督教，将呢个咧西方五百年来文艺复兴以来啊，个呢个啊文明嘅根本咧，你喺度蛀空。你睇而家英国已经知啦，呢个斯坦默喺度做紧啲乜嘢嘢啊？吓，佢俾人叫 two-tier care 喺度破坏紧英国嘅法治，喺度用英国纳税人嘅钱咧，系无限津贴紧咧嗰啲所谓渡海而来嘅难民，吓包酒店俾佢住。虽然佢把口话佢会削减，但系咧系冇做到。相反嚟讲，美国。我点解要照你先？我系你老豆啊！大部分嘅啊国家呢个世界咧，包括欧洲，都系咧习近平话斋，吃饭就砸锅，食就食我嘅饭，然后咧就剥就剥烂咧你自己啊嗰个咧系饭镬喺度闹紧美国。喂，我争你乜嘢啫？系嘛？呢个对外我条气唔顺，系你呢班咁嘅样嘢咧，冇一个养得熟。啊，你而家睇睇而家 Donald Trump 喐紧嘅。就是左交国家，点解系对于加拿大咧系特别针对咧？因为你喺我后边咧，你就系左交系最严重。先喐你先，嗱呢度有冇情绪喺里面咧？系有少少。啊，呢个对外对内咧就系我实在照你唔到。我计条数俾你睇，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喺五十年代，美国占全球嘅制造业嘅总产值系四成以上，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嘅总和。包括是重工业的制造业。1950年这一年，美国生产1亿吨的钢铁，产量占全球五成，汽车产量占全球是八成，美国制的汽车。其中是通用 General Motor, 福特 Chrysler 等汽车公司是主导全球市场。底特律是全球的汽车之都。1955年 General Motor 通用汽车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年利润超过10亿美金的庞大企业。1960年美国社会汽车的普及率是高达 77%, 同期的欧洲只有两成。汽车的普及是带动了现代社会庞大的工业品的消费革命。那时的美国汽车产业处于全球绝对核心的垄断地位。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到1970年，美国生产了全球六成的工业制成品，包括机械化工产品和电子产品。在我那时候，直到70年代，我美国有这么庞大的实力的时候，我做世界警察，我维持世界秩序，召起你欧洲，我都叫做挨义气，没有问题。但自从80年代之后，特别踏入千禧，是经过克林顿、奥巴马这些所谓战后出世的一代 baby boomer 的这一代的美国总统，是经过这些反越战啊，什么校园摇滚乐啊，这些他们沾染了左翼的思想。所以现在慢慢就是全球的反美的风暴，是逐渐是令到他力不从心。当然其中就是你中国加入了全球化。中国加入全球化当然是令到美国享受了长达20年的低通胀。这个令到美国的人更加养尊处优，是中到他们越来越懒，在家里就跟着玩 video game, 然后不肯做事。然后美国的学术界就以吹水为乐，那些的社会学、文科、文史哲那些，将英国文学里面都修改了，说莎士比亚是种族主义者，于是呢减少他的课程。古典音乐呢就说巴克呢是一个呢、这个所谓的厌女症。音乐、文学、电影全部翻天覆地，在里面整获文化大革命。然后呢在包括欧洲和英国呢 是推行一只呢是自我仇视和自我厌恶的这个自战呢。这班叫白左两个字叫战格。猛话自己咧，嗰阵时帝国主义犯咗好深嘅罪啊！吓，你应该将啲地啊还翻俾啲原住民啊！既然系咁，你欧而家澳洲咪有个工党政府嘅，你咪话俾啲原住民啊，佢哋系受害人嘅，你要赎罪啊！系咪你班成班白人咪翻去英国祖家咯？你将成个澳洲还翻俾呢班毛毛里族咯？系咪你临走嗰阵时系可以将雪梨啊、墨尔本嗰啲摩天大厦拆晒噶？你将澳洲还原翻300年前啊嗰个绿色环境咪得咯？通地沼泽、森林同埋袋鼠， 係嘛？你會唔會啊？你唔會啊嘛。所以 Donald Trump 等人一眼咧就睇穿啊呢班咁嘅白咗嗰種浪費時間同嘥口水，同埋而家我計唔掂條數，我唔照你得唔得先？你入嚟食霸王餐食足30年，當我間鋪頭係善堂，係開保良局係嘛？歡樂滿東華，而家我俾翻張條數俾你找數，我有咩唔妥？我要翻我國內嗰啲下一代嘅人腳踏實地翻翻去工廠做嘢，點解唔得啊？中国人的伦理是不是说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这些是不是你们的儒家精神啊？亚洲人是由以前啊，教仔教女，日本人在战后哪个不是靠勤奋啊，是建成为亚洲四小龙啊？南韩、台湾、新加坡、殖民地的香港，哪个地方不是说满山木屋啊，那些人啊，是勤劳开始做起啊？哪里有躺平啊？哪里有伸大手板拿中援啊？你而家全世界歐洲加英國加加拿大向我美國攞中援啊？點解我一路啊係要提供啲毒品俾你啊？無窮無盡就係咁簡單啫嘛。 嗯， 你話唔啱 ，OK？ 佢係嗰個股票跌1500，啱啊，正常啊，係咪？因為你而家食完鴉片食海洛因，我而家要你第一日戒你典藏典籍，口水鼻涕一齊嚟。 佢唔介意依個華爾街跌1500點，因為佢唔係為咗華爾街嗰班精英或者嗰班基金佬係揾錢。依個總統係希望可以將製造業重新帶翻入去美國。嗱，雖然依個係一個佢嘅夢想，未必做得到，但係無論如何，嗱，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譬如話我自己玩開嘅一啲棋板遊戲叫 game board game， 以前咧係美國製造嘅，每一盒都係咧美國生產。但是我近期买嗰啲咧，我突然间赫然发觉系 Made in China， 我都呆咗一呆。点解我买咗盒棋咧，竟然咧系喺中国制造，全英文嘅。咁但系咧价钱就唔系好贵。有人话就如果加咗关税之后，呢盒棋咧可能要加翻50%。但其实我问自己一句，我宁愿佢贵50%，我都唔希望买一盒棋咧系个背后系写件 Made in China 嘅。因为咧呢个例子咧就可以反映到，其实连那些生產商原來在美國都找不到一間印刷廠可以做這些這棋板遊戲的生產，例如將棋可以集到一個個、啊、那些四方形、啊、或者是去印他們的地圖、啊、那些原來他們是找不到的，所以他們說要去到中國才要找到這些、廠家生產、啊、這個是很微細的、這個、hobbies 來的，但如果放到最大，除了汽車業好像你說底特律之外，除了我們之前說過的啊，這個電能車的電池啊，都是一樣在美國不再生產了，就全部去了中國。再嚴重一點的就是船澳，美國的船的生產呢已經是跌到歷史的新低，中國的生產力據統計數字是它的200倍，每年、啊、落下水的中國的戰艦呢多過美國，調轉美國的戰艦呢想要回去船澳維修都要排隊，因為唔夠呢啲船廠啊！嗱，呢種情況咧，其實牽涉到成日中國所講嘅國家安全。當一個國家細到我一盒玩嘅玩意 ，hobbies 嘅玩意都唔能夠喺中香美國生產，要去中國；大到電能車嘅電池或者係船隻嘅生產都要靠中國呢個生產嘅時候咧，其實成個美國咧係個工業係將會消失。呢一點咧係 Donald Trump 一直以嚟成日講，佢除咗講緊係要令到美國工人有工開，同埋重振翻美國嘅生產同埋製造業咧，其實呢個係佢嘅百年之前嘅夢想，即係話咧佢希望恢復翻咧100年前美國嗰種國力同埋嗰種生產力，唔再依賴依個外國嘅市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因為點解咧？因為北美自由市場嘅協定咧，表面上係方，即係佢哋北美洲的人他们国家之间的互利，但是最后是怎样？最后是给了南韩、啊、中国那些制造业骑劫、啊、将他们的厂全部设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将他们生产的汽车零件倾销入去美国，你最后不是益到那些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投资者和厂商，最后你是益中国，益这个南韩。 Donald Trump 就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为什么封殺埋加拿大同墨西哥，因為唔係因為佢哋本身墨西哥嘅農產品或者加拿大嗰啲滑雪褸啊，係因為佢哋 俾中國同埋南韓嘅製造商咧，已經係滲透曬入去佢哋嘅國家，利用北美自由協定咧去進入美國，所以佢先要落咁重手啊嘛。依個就係個 root cause 啊嘛。 你睇南韓呢個例子咧，本來啊喺呢個隕石月都做得好好地地，你而家呢個裏邊親中同埋通共啊，呢個叫李在明，呢個南韓嘅左膠。是利用南韓的立法會呢是推行一場反行政主導的政變。啊这个粉石月呢是宣布戒嚴有什么问题他是總統當然可以宣布戒嚴呢由你李在明如果下一屆做總統呢他隨時就向北韓跪低。啊这些你说我是當中衝那條氣怎麼順啫啊你现在行議會民主 ,OK, 你學我啊美國的民主黨呢不嬲長期宣傳。我哋要將自由民主咧係宣佈去全世界，令到呢啲其他本來係極權嘅國家咧都一人一票，係呢啲係你理想嘅願望。之但係你忽略咗喺民主跟政府更替嘅過程裏面而家有網絡有黑客，你嘅敵人一樣可以喺網絡度咧係做政治嘅滲透嘅反宣傳。呢啲就係克林頓、貝里亞呢啲咁嘅爛鬼咧係冇諗到嘅細節。而家 Donald Trump。就是向全美国敲响警钟，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空洞化、空心化，在里面住空晒。他在演讲之中说，美国已经无法生产足够的抗生素来到医疗美国的病人。这个很实际，是不是很实际？这个说话如果我是美国的选民，我一听到我就知道现在是要是做事。他说几乎所有的电脑、电话、电视、电子产品都要依靠入口。他说现在中国一间造船厂一年生产的船舶的数量比美国所有的造船厂加起来更多。他说长期贸易逆差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啊、你看汽车业的衰落导致大陆的汽车产业的工人失业。为什么他今次是以汽车产业为主力呢？他就是说提醒美国人，在五十年代美国呢是几辉煌的世界的汽车生产基地。现在你几十年呢，这些国家呢是食我的、洗我的、着我的。当然包括德国的汽车。是吧，我津贴给你呢，我马歇尔计划呢是养大你。不是叫你八十年之后呢你是亲中投共，出一个这样的默克莱夫人，是将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呢是伊斯兰化。然后呢你就依赖啊入口俄羅斯的天然氣。我 Donald Trump 第一任的時候我一早警告過你、啊、你不想這個普京侵略，你不要呢靠輸入他的天然氣。你這班這左膠衰仔精英就托起個頭，擺起個不屑這樣的樣子。現在我不報仇我等幾時啊？我爭你的嗎？當然啦，是吧？所以呢 他的做法是完全是正確， 因為他的數很簡單，我是美國，我提供军事協助你北约防守、啊、由前苏联到现在的对俄罗斯。你德国就因为这样的保护之下，你可以呢壮大你的工业生产，特别是汽车工业或者其他的工业。但是你输出的呢个市场是中国大陆。你赚的呢是赚中国大陆的钱。你赚了大量的钱回到来，你不是加强你的国防，或者你拿来呢、啊、去找条北约军费。而你拿来呢去资助嗰啲难民，特别系伊斯兰嘅难民，于是咧就更加去作将嗰啲钱咧抌落去嗰啲左翼嘅呢啲咁嘅社会运动里边，而对美国咧就妖魔化，或者系对美国嘅呢个全球嘅影响力咧就视为霸权。所以 Donald Trump 个心里边，但我唔系话佢啱晒，但我只系讲 我话佢啱， 我系话我系尝试解释，我系角色扮演，我系编剧啊。他的心里面就觉得不平衡，我出钱出兵去保护你，你就 不是欠你的， 你就壮大了，壮大了之后你就赚美赚这个投资落去中国的市场里面赚大钱，赚完钱回到来就养啲僆嚟去凶我，或者是即是丑化我、毁谤我，整个欧洲话我是法西斯，话我是纳粹。嗱，他的角度是这样的，我觉得很简单。所以 等于个风云谷。 是啊、 我风云谷呢，是吧，我们今天风云快讯教了你这么多条桥，我免费益你啊。你要听晒包括你这些亲中蓝丝啊，你咪要你咪要你咪要俾埋我赚埋 YouTube 嗰啲广告啦。我点解要免费益你啊？我是你老豆啊，我同你有亲啊，是咪啊，知识有价嘛，是吧，做文化人唔好搞到做到乞衣咁嘛。 何况啊，而家呢个 Donald Trump 领导嘅美国，哇，大佬呢个世界有入嚟啊，系走去食免费餐，仲喺度闹老板，仲喺度拍台拍凳，啊，呼呼喝喝。喂，而家你老讽啊，咪就系咁咯，拨乱反正 ，back to square one， 系翻翻去常识，有咩问题？你班人喺度诅咒，喺度辱骂，系因为咧你以前啊系使开呢啲咧免费啊，呢啲系食开我霸王餐。我而家要你收钱，霸王餐喺度闹，喂，呢个世界边有咁嘅道理？啊，冇错，你可以话佢有啲系夸张，系嘛？你个 Donald Trump 咧，喂，做咩？你嗰啲关税加到佢嗰啲无人岛咧，嗰啲企鹅都要俾。佢呢啲系美食幽默啫，系嘛？但系总嗰条数系咁啊嘛，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咪？你加拿大嗰啲你自己都选民检讨下。你下次你咪选一个保守党嘅玻利维出嚟咯，然后同阿 Donald Trump 同头倾咯，系咪啊？你唔好懒喺度大爱包容啊，然后喺处咧系洗铜银甲大声，系咁简单啫嘛，系嘛？德国呢啲咧，尤其系一个重灾区啊嘛。 你唔好净系讲德国，法国都系养唔熟。次一次去呢个卖民航机，呢个空中巴士都抢747嘅单嘅波音，系嘛？你想想法國都是一樣的，在個外交政策上面親中，一路以來呢都跟美國呢對著你，因為他就是中國人的老朋友嘛，又是特別呢 被你舐兩邊，哇，你不是很發 所以歐洲，現在對歐盟都不客氣的，因為他知道這班歐洲的盟友呢表面上是北約的成員國，實際上的經濟利益全部傾向中國。虽然近年有部分，譬如欧盟都对电动车的关税限制，或者是对于一些非法入境啊那些都会揸严来做，但是总体来讲，他们是不肯放弃这个中国市场，不肯放弃赚人民币。 当然你说中国现在给不给你香港特区舔两边啊？李鹏飞那时候主权移交之前说可不可以留在英联邦做会员国，给不给你舔两边啊？大陸都不要你企一邊啊！點解美國 Donald Trump 不可以逼你企一邊啊？而家係嘛？你嗰個櫃員機入你攞錢啊！我真係好笑啦！我話至於中國嗰度點樣反應咧，我哋睇睇啦。嗱，中國嗰度點解咧？呢個 Donald Trump 要懲罰你咧，係嘛？首先就要計計條舊數先。2020年你就派呢個留學咧係走嚟嚇，呢個白宮咧係簽署咗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啊！呢、這個地位協議咧，你根據個協議咧，你應該咧係跟住啊，係買翻好多好多，係兩年內買翻2000億美金嘅肉類製品，但係你冇做到呢樣。這個咧協議係簽咗之後冇幾耐，嗱整咗一鍋武漢野生動物市場嘅大肺炎，呢個叫又名新冠狀病毒，呢、這個又係你嗰度出嚟嘅。然后你就话系美国运动员带嚟武汉嘅，嗰阵时你拜登系死狗咁。嗱，我唔理你中间系咩事，你2020年签咗2000億美金嘅肉制品，你冇买到 ，OK？ 嗱，其实你需要买嘅，你中国人口咧系以食猪肉为主粮，你有几多耕地？猪肉要饲料就系要大豆同埋粟米，你样样都要咧系美国提供。而家你加翻美国呢啲咁嘅入口税。就34%，中國是一個國營呢個經濟為主體，即係話你加翻嗰啲唔係中國嗰啲民企走去買豬肉啊嘛，係中國國務院名下嗰啲部門啊嘛，農業部啊，中國糧油咩食品出進出口啊嘛，你加關税咪加翻你自己啫嘛，你令到中國人啊買豬肉食豬肉食到更加貴啫嘛，好啊，你咪以後大灣區你咪睇下你班。香港人仲入去几样平靓正， 冇错，你讲得啱啊！因为咧， 香港饮食业应该全体支持 Donald Trump， 就支持中国啊！系呢场贸易战，绝对应该支持中国加翻啊！呢个咧美国入口货啊，包括猪肉嘅呢个34%，咁你有得救啦， 陶生。如果根据中国外交部嘅说法咧，美国加中国嘅关税咧，就系攞石头剥自己只脚，因为咁样系转嫁俾美国嘅消费者，对双方冇好处。但系而家中国加美国嘅关税咧，佢又唔讲呢句说话。中国加咗美国关税，咁又系咪又攞石头剥自己只脚咧？你加咗嘅关税系咪又转嫁咗俾中国嘅消费者咧？点解而家又唔用翻呢条咁嘅标准呢？ 我真係又係真係唔係好明啦啊！ 所以咧，即係呢條數咧，你攤冇得冇喺度得個鬧字啊！攤出嚟講啊，你邊一條講得過去啊？係咪啊？ 唔緊要，係 咪？而家人哋我都話講 follow the money， 好簡單，一加一係咪等於二啊？喺度拗埋呢啲咁嘅嘢，拗拗乜嘢啊？係咪啊？大愛包容係咪？愛你條毛咩？啊！而家我照你啊，你最憎美國噶嘛？做世界警察啊嘛，東升西降咪得好啊！而家美國退出。由你中國啊，係去殺起嗰個成個世界咪得咯？而家好多嗰啲戰狼輿論小粉，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美英國經濟學人都係啊，啊呢間美國退出啦，剩翻個真空由中國嚟填補啦，笑話係你民主黨同埋工黨保守黨呢三十年係俾咗成個世界嘅真空俾中國嘅，包括英國孔子學院喺幾十間嘅大學，你係咪俾咗空間俾中國填補啊？呢啲系 Donald Trump 叫你噶，系嘛？劍橋大學、富曉田花園系 Donald Trump 叫你，或者個中國有啲一條大陸妹啊，嚇呢個搔首弄姿啊，係被中方稱為女間諜啊，一條咁嘅女啊，係攞嚟命名噶，係嘛？喂，你而家美英國成個大學產業係學店化，係收曬中國啲留學生要靠嗰啲學費，一旦大陸冇錢，就咪你嗰啲大學同埋寄宿學校咧，係當堂爆發執笠同埋咧破產潮。呢啲系 Donald Trump 叫你噶，系嘛？喂，俾中國進入啊，喺呢個西方嘅空間，係咪你 Donald Trump 簽嘅 WTO 協議啊？ 而家最好啦，好好嘅機會， 喂大佬， 俾翻中國人用國貨，係嘛？ 係啊， 唔需要再用美國貨，你唔需要再用入口美國，呢、這個世界係有取代性噶嘛？有咩美國係一定要用佢嘅？除咗你一定要睇佢嘅白雪公主之外。除了你一定要用佢的 iPhone 之外，你有華為啊嘛，係嘛？你有哪吒二啊嘛，咁你唔使睇佢噶，你嘈咩啫？ 你而家話 Donald Trump 將個世界拱手讓俾中國，你又問下英國前首相文翠珊，你個英國電信嘅系統，你都要你當初係咪要引入華為啊？ 嗯， 係嘛？呢、這個英國嗰個叫 Hinkley Point 興格利閣嗰個核電廠，你係咪想拱手讓幾張合約俾中國啊？呢啲係 Donald Trump 叫你噶，係嘛？你嘅訂單如果全世界 Made in China， 你一早已經俾咗中國啦。呢、這個世界，我而家 Donald Trump 咪同你最後臨門一腳叫後人得人咯，係嘛？啱喎，做得啱喎。啊，呢乜兩個字啊？你賤格，賤格！你而家帶頭到頭來，而家鬧翻 Donald Trump， 佢而家想拯救翻美國嘅下一代。 最好笑一樣嘢，嗱，陶生，以往啲人咧就話咧美金霸權啦、啊，美帝霸權啦、 啊。你用人民币啊？ 咁而家嗱，美国退出呢啲全球嘅双边多元嘅贸易啦，佢而家将真系好似你话，将个市场拱手相让。咁你而家美国咪放弃佢嘅美元霸权咯？因为依人讲嘛，如果你越嚟越唔同美国做生意，冇人需要美金嘅时候， 啊、 美金喺世界上就冇再有霸权地位。呢、這个时候系边个位啊？人民幣可以取代啦嘛！ 中國香港特區即刻宣布下個月一號開始用人民幣啦，即刻同咩7.8掛鈎啦！你死攬住美金7.8隻大髀啊， 係 嘛？你個漢奸樣肉肉酸啲啊！ 呢個時候 而家咪俾位你上咯，俾位你上啦，用人民幣啦，甩鈎第二步啊，用人民幣，我懟腳贊成，懲罰 Donald Trump 係嘛？ 冇錯，我贊成。 做啊！ 系啊，呢、這个时候系机会啦，飞云机会嚟啦，系嘛？ 美金佢狂印喂35万亿，系咪？你信佢？ 唔系你 中国而家喂东升西降，2025系中国制造，而家嗰 Donald Trump 就系退我个位俾你，俾你上， 冇错， 有本事你就上。 嗱，当呢个美国 即刻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德国、英国、法国带头，好唔好？ 嗯， 系嘛？ 当美国而家咁样关税之后，全球嘅贸易将会减少同埋静止。我意思系同美国之间，咁啊更加多国家唔需要美金。当更加多国家唔需要美金嘅时候，就冇美元霸权啦，系嘛？冇美帝啦，好啦， 真系老老实实。 求人得人啦。 改用人民币咧，扩张人民币咧，系一个好大嘅机会，好多人会发达。你唔好以为而家系世界末日。当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秩序是大改构重整的时候，固然会尸横遍野，但是亦都会很多人呢是弄潮，你够胆弄潮呢，你就够胆是有这个机会。你在1967年 香港的共党大暴动，那时候太子道的楼跌到20000元，边个带头扫货？上海佬咧系个个走人，而嗰阵时就系香港嘅潮州帮，包括李嘉诚做完人造胶花，系进军地产，世界末日啦啩？跟住点啊？佢做咗世界级嘅富豪，你够唔够胆啊？你揸住嗰啲钱，你信你信中国啊嘛？而家你以为21世纪系中国人的世纪啊嘛？你讲噶嘛？中国可以说不啊嘛？系咪？正如法国咁行大高乐主义，行条独立嘅道路，踢开美国啊嘛？我而家俾你上，俾你上，你喺度呻吟啲乜嘢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中意打自己的脚啦。你咪应该拍手打到我自己跛啊？咁点啊？ 系啊系啊。 咁点啊？你闹闹乜嘢啫？你应该烧炮着，所以我好开心、啊。我真系支持 Donald Trump 嘅，我唔系假嘅噃，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嘛？点解你而家系个个全世界死老豆咁啊？唉，又话又失业啊，又话内需。内咩衰啊？老老实实，中国3000年啊，吓都系内需。如果内需有运行，就唔会内需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啊，搞到孙中山要推翻满清啦，系咪？要呢个建国方略啦，吓、啊、中国啊，呢30年来叫沿海啲大城市有啲嘢睇啊 ，W 酒店啊， 啊 万豪啊，吓呢啲咁嘅美资嘅呢啲咁嘅高楼大厦 ，Starbucks 啊，系靠内需咩？全部是靠外资和靠出口，你咪试下内需 咯。我要提一提嗰啲左翼啊，特别嗰啲 NGO， 一直以嚟啊，嗰啲富士康啊、越南柬埔寨啊，或者新疆嗰啲工厂咧，全部都是血汗工厂嚟嘅。喺呢啲左翼嘅眼中，呢啲系不义嘅行为。如果今次 Donald Trump 令到呢啲工厂结束，或者系将佢搬翻去美国。美国就不会是血汗工厂啦，你知道美国工人好他条噶啦，有工会保护啊，人工又高啊，系咪先啊？ 系啊，有 所 好 似亚洲咁样啊。咁对于左翼嚟讲啊，其实佢是正确嘅，佢呢个政呢、這个政治嘅决定咧，系会令到啲工人嘅待遇，我唔理佢咩国籍，系会过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好似以前50年代，只要一个汽车工人喺底特律工作，佢可以养起全家。我调转问一个在富士康工作的中国工人，他养不养得起全家？或者越南柬埔寨工作的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可不可以他一个人养起全家？梗系唔得啦！ 所以我睇睇， 咦，血汗工厂系咪？啲左翼有冇出过声？ 呢班咁嘅美国城市咁嘅左交喺度咧搞街头抗议，有一张相吓就系 socialism 会 beat 会赢啊！呢个叫 fascism。即是说 Donald Trump 是人渣法西斯。说这个 socialism 这个字公然在美国是打出来。那、啊、我要问一下这班社会主义者，你们30年来你们享用中国的血汗工厂 ,6亿人平均每个月都是1000元、啊。你们这班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左翼、啊、你们就是吸食中国那个廉价劳工的血和骨髓。令到你哋躺平，揸住本着杯 Starbucks 摺住张纸咧，喺纽约嗰度做投行，然后个个上位，然后去中国嗰度咧当系提款机。吓、啊，你哋嘅物质享受就系建筑喺剥削中国数以亿计啊嘅基层人矿同埋韭菜啊吓嗰、那个罪恶之上。所以点解我最睇唔起左交就系、是，而家 Donald Trump 出嚟咧就系踢爆佢哋嘅虚伪。 In a way, Donald Trump 是拯救紧呢单血汗工厂的工人 啊！俾人炒啊，抵你死咯，系咪啊？执晒嗰啲咁嘅大学嗰啲咩社会学系啱嘅，你乜教养埋呢班大食懒出嚟做咩啊？系咪得把口喺度吹水啊？着就着紧咧 Made in China 嘅衫，然后就话紧咧中国啊系开喺新疆嗰啲咁嘅血棉，血棉你一路闹就一路喺度帮衬紧。而家 Donald Trump 就要你嗰啲厂撤翻嚟美国，你又喺度嘈。好唔好笑啲啊？所以 Donald Trump 做得啱，正如当年嘅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闩埋道门，对警察兄弟打气：各位手足弟兄，你哋冇错到。Donald Trump 呢条大数同埋呢个原则系冇错到，系嘛？当然佢嘅 detail 咧系需要改写，例如佢个 presentation 嘅 skill， 我哋都讲过啦，系嘛？何必你日日咁样喺度咧吟吟沉沉啊，好似打小人咁？你系应该请翻啲公关公司，九浅一深，九深一浅，有啲地方应该咧礼貌少少，